自己，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泛起了雨季，泛起了你我之间的故事，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，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信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，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在无穷无尽的梦里，偶尔翻起了日记，忘记了你我之间的故事，一段一段的回忆，回忆已经没有意义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，也许分开不容易，也许相亲相爱不可以，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是自己，情深缘浅不得已，你我也知道去珍惜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再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，只好等在来生里在踏上彼此故事的开始。 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晴点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12月12号星期二，北京呢这周开始大降温，无论穿多少衣服，在室外超过5分钟就觉得自己是在裸奔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，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8度，最高气温0度，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凉，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8度到1度，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1度左右。接下来呢是北京各区的天气，看到的是海淀、丰台、朝阳、大兴区呢都在-8度到0度。本周四呢西部山区可能会有小雪，那么城区也不排除飘雪花的可能性。最近呢流感高峰期又遇到气温突变大幅降温，外出的听友呢一定要注意添加衣服和佩戴口罩，尤其是下面几类人一定要格外注意，少往人群密集处跑，冷热要自知，防止流感。像是孕妇、5岁以下的儿童、65岁及以上的老人呢，外出要多加防护，而想去户外玩的大人小朋友们呢，在这种天气不如选择室内的娱乐设施，比如国贸商城里面的滑冰场，这里呢是北京第一个在商场内修建开放的冰场，听听玩家是怎么说的吧。 这儿的价格我觉得是北京滑冰场里面比较便宜的了，而且这儿提供免费的滑冰鞋，那个新手可以用他们提供的鞋，冰场里还可以购买水和零食。 滑冰是一项还蛮危险的运动，初次滑冰要了解一下基础动作，带小孩子的话最好给孩子带上护具，不要受伤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见。

的我，聪明的你，爱是什么，什么人懂，所以别难过。 心还痛吗？心忘了吧，所谓幸福是个童话，后来的我一切随意，所以没关系。 在不同的城市努力，偶尔也会想想你， 这样的我那样的你，要很久才相聚。我们都没说那遥远的曾经，我们也没听那故事的原因，青春的扑克回忆像一片 飞到天上去，

相信会在一起，人潮拥挤，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，你的真心。 我陪你走一夜。

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也许是无人可了解，现在的你我想一定很疲惫。人生际遇就像酒，有的苦有的烈，这样的滋味你我早晚要体会。也许那伤口还流着血，也许那眼角还有泪，现在的你让我陪你喝一杯，干杯，朋友，就让那一切成流水，把那往事，把那往事当作一场宿醉，每日的酒杯莫再摇动着。昨天的伤悲，请与我举起杯，跟往事干杯。 酒杯莫再摇撞着，

如果穿梭时空回到过

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，我是周周。到北京来呢，必去的一个景点呢，肯定就是故宫了。但是最近故宫也诞生了一个新的展品 ,3D 打印技术的微缩紫禁城模型。但是整个模型呢，却和一个95后有关系。2002年，苏一俊第一次来到了北京，开始了他的北京之旅。那时候不到10岁的苏一俊从故宫回到家里呢，就想着一定要在家用积木搭建一个紫禁城。如今15年过后，当95后的苏一俊在虚拟的电子游戏当中完成了这个梦想。他带领一些网友在一款电子游戏当中用了大约3年的时间搭建了完整的故宫模型，包括故宫的主要建筑的内饰。那今年的11月底，这个虚拟故宫通过 3D 打印技术成为了微缩紫禁城的模型，在故宫博物院展出。而这个事情呢，也印证了一句歌词，叫做有梦想谁都了不起。好的东西，美的景色都需要用眼睛来观察，那不知道保护眼睛你又做了多少工作呢？如今白领每天的工作都是对着电脑，还有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，大家都已经离不开手机这个东西了。但是与此同时，长时间盯着手机，眼睛容易出现疲劳、干涩、红血丝这样的症状。如果你也有过眼睛很疲劳的状况的话，建议你在平时可以进行食补，多吃一些护眼的食物，像胡萝卜、枸杞、香蕉、圣女果、蓝莓、猕猴桃和苹果这几类的水果，对于眼睛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哟。接下来说到汽车方面，每一次去加油站加油，总是能够听到一帮老司机盯着加油工的油枪，跳了枪了还直呼继续加，一定要加满。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纳闷，难道多加的汽油花的不是自己的钱吗？今天就来跟大家讲一讲，到底这加油要不要加满呢？其实大多数的司机都知道，现在油箱标注的容积并不是最大容积，而是最大合理容积。在油枪加满跳枪之后，还能够继续加10%到15%，所以油枪跳枪之后，其实油箱还有不少的空间。但是汽油也要热胀冷缩，受热之后的油呢，必须要有一定的膨胀空间。如果说所有的空间都用满了，当汽油膨胀的时候就会溢出，遇到明火就十分危险了。其次，汽油加的过多，很有可能会堵住碳罐的进气口。一般来说，碳罐都是装在汽油箱和发动机之间，发动机在转的时候，汽油的蒸汽就要经过碳罐进入到气缸内参与燃烧。如果说油加得太满，那汽油的液体就会直接浸泡，碳罐很有可能就直接废掉了。所以说加油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了，千万不要加得太满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喽。